听说人一生有一次幸运，和某人在转弯处碰头，但缘分很顽皮，不注意就溜走。幸福前让人泪流，受伤过心也渐渐地萎缩了，胆小的见爱就多，还好你手很厚，在我绝望时候轻轻地包围了我。你有了我，我就已经得到所有，你肯定我，让退缩的我敢重新做梦。你找到我，当思绪向你够，你会在耳边说你还有我。你有了我，把扰攘四周变真空，你守着我，连一滴眼泪都不让我流。在这地球可以谈天的人很多，可是啊，能谈心的人不多。 像你的笑容灿烂地